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好，早晨， 早晨， 呢个是大香港早晨啊，呢个是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咧就今日咧就系汤姆负责吹咪嘅咁样，咁好明显条声就爆捻到扑街啦，咁佢系唔理噶啦咁样。咁系头先系无论烟草条声啦，或者系整体嘅声 level 咧，都系都系而家系咪吞翻啊你？ 是啊、 你是不是有 tune 到的？ 有， 是不是？咁今日呢就係汤姆推咪嘅 ,ok, 咁所以呢你见到呢就双杰呢就坐喺度咁样。咁样呢就係咁啊即係双杰应该而家个心里暗起啦。因为佢觉得呢因为上次就淡仔推咪呢表现就好出众咁样。咁啊对双杰呢就造成好大的打击咁样。咁系咪即係佢嘅问题呢咁样点解成日都有错误呢咁样。咁汤姆呢就负责证实咗呢就是、其实呢双杰呢就唔算相当之好有问题嘅咁样，因为一山就还有一山高咁样。咁呢个系点啊？你讲下你感受。 唔系，其实琴日汤姆先至啱啱学推咪嘅啫，唔系怪佢嘅。 咁样，咁呢个都系汤姆嘅问题啊，系咪先？一开始就已经叫佢学噶啦，佢琴日先。 唔系，我教得衰啫，琴日。 OK 咁样啊，真系。 唔系，因为淡真系冲总教噶嘛，推咪。 哦，咁样嘅。哇。哦，咁样样嘅 ，OK。好啦，咁咧嗱，好啦，就迟咗开始，最主要都系汤姆嘅责任嚟嘅。咁第一。今日就當然會講翻呢個咁樣嘅琴日嗰個 D Day 啦，呢個 D Day 三啦，嗰個結果啦。咁但係講呢個之前咧，首先咧就高呼幾個其他嘅要聞先。首先第一樣嘢就講咗呢個咁嘅廣州車站嗰個事件先啦，咁樣。咁啊，阿雙傑你可以講講。 好，廣州車站咧，廣州火車站咧，尋日就發生咗斬人事件，疑似咧。有疑似新疆籍的男子昨日中午左右在火车站广场附近向出站的旅客发动袭击，持刀疯狂斩人，至少造成六人受伤送院，其中三人被砍伤颈部，警方到场连开三枪击伤一名疑犯。另外呢还有消息指呢还有涉案的凶徒呢仍然在逃。咁呢單呢係大陸兩個多月嚟發生嘅第三宗火車站嘅所謂恐怖襲擊案件啦，咁樣。 咁呢個係公佈，即係呢個係即係通曬天而家報道咗出嚟嘅所謂嘅即係襲擊事件啦。咁你頭先就話最近嘅幾多宗話？ 兩個多月以嚟嘅第三宗， 即係兩個多月嚟三宗咧，係即係意思就係話三宗通咗天出咗嚟，知道有三宗啫，唔知嘅話，唔知道嘅話咧就唔知有幾多宗嘅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同之前嘅呢個咁嘅爆炸案，我哋嘅評論角度都係一樣噶啦、都係一樣噶啦。資訊相當之少，信息發布好唔透明，我哋只能夠知道其實咧，你係咪即係你究竟係咩人做，係唔係呢個咁樣嘅咩啊？而家話係咩啊？佢而家發布係話， 疑似係新疆籍嘅男子。 就佢話就係新疆籍嘅男子，即係基本上咧，大陸呢啲資訊咧，你慢慢咧就會變成咗一個 stereotype。咁咧就係咧，你凡係即係等於，即係你變咗而家凡係斬人咧，就覺得係新疆人。 係， 你係全部都話係疆獨分子，你其實就唔知係咩事嚟嘅，你完全就唔知嘅來龍去脈係乜嘢。咁或者當地人會有多啲嘅資訊啦，但係喺我哋啲隔岸嘅角度嚟講，我哋只能夠知道嘅就係大陸好唔安全。只能夠知道呢一樣嘢，因為你即係你係你即係其實你咁睇佢話係疆獨，佢話係新疆人就新疆人咁樣，乜嘢資訊都冇啊！之前爆炸案又話即刻幾個鐘頭內破案添啦，撲你個街， 拉人啊！ 乜撚嘢都俾佢講曬啦，係咪先咁樣？又等於即係大陸咁撚多車 車禍係咪啊？即係大部分嘅人都係即係嗰個死亡率全部都係死於車禍咁撚樣，即個主要全部都係話車禍噶嘛。 好多車大陸。 係啊，你唔肯知邊度有咁多車禍嚟噶嘛？因為佢唔識歸類嗰啲嘢就全部歸類車禍係咪啊？跟住然之後有好多精神病人，政治犯又精神病人，上訪嘅又精神病人。咁而家咧就多一個歸類就係斬人嘅就係新疆人咁樣，新疆人好似急劇上升咁樣。咁我哋唔知係真定係假，淨係知道一樣嘢就係大陸好唔安全。大陸好唔安全咧，就除咗呢個治安啦，同埋呢個咁樣嘅，即係其實呢個唔係治安，呢個係一個政治，即係呢個係一個管治嘅局勢嘅問題，即係根本冇辦法管治好呢個國家，即係其實係步向失敗國家咁嘅狀況啦。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近日咧又有呢個咁樣嘅禽流感發生啦。咁啊講一講呢個咁樣嘅禽流感嘅狀態係乜嘢？ 咁咧，禽流感咧，全球首宗 H5N6 嘅不治個案咧，就喺四川嗰度發生嘅。咁咧，喺四川嗰度發生嘅首宗個案咧，係一名49歲嘅男子，佢死係啦，佢係一個死亡個案嚟嘅。咁咧，佢病發之前咧，曾經咧就同家禽接觸。咁佢居住嘅市附近嘅一個養雞隻嘅地方咧，亦都檢測帶有 H5N6 嘅病毒嘅。 係。 系咁之後咧，咁有專家咧就懷疑咧 H5N6 嘅病毒同 H5N1 嘅病毒咧基因咧就已經洗牌啦，就可以咧由啲病毒咧可以由雞隻去傳人嘅。 係咁樣，仲有咧？ 咁台灣嘅疾病管制處咧就已經表示咧，將四川省嘅旅遊疫情建議咧提升到第二級。咁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咧亦都指出，正在密切監察內地最新通告嘅 H5N6 禽流感死亡嘅個案，病毒咧係 禽流感啊，禽流感， 對唔住，禽流感死亡嘅個案。 如果傳染咗落嚟，就變咗禽流感啦，仆街！ 真係好，病毒係從患者嘅呼吸道檢測嘅，目前咧最新嘅甲型流感感染，包括 H5N6， 全部咧都係需要向本港係去報告嘅。 系咁樣，咁啊呢個就係即係慶幸，都唔係慶幸嘅，即係呢個係又係好唔安全啦，個結論都係同頭先斬人一樣，信息發布好唔透明啊，我哋唔知道個實質狀況係點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咧，即係我覺得最好都係封關嘅，仆你街， 好啊！ 即係對於香港人嚟到講，係咪啊？即係對於香港人嚟到講，又擾亂呢個社會嘅秩序，係咪啊？即係呢個又跟住，然之後咧，又唔知道有冇呢個咁嘅病毒嘅風險。咁但係對於大陸人嚟講都好危險噶嘛，因為大陸人咧，琴日咧，即係唔係琴日定前日啊？就係咧，有位女士咧落到嚟咧，又俾牛撞傷咗喎。香港都好危險噶，香港危險噶，同非洲嗰啲大笨象一樣噶，又中意踩人，又中意撞人咁樣。咁所以咁你嗰邊啲雞咧又多病毒咁樣，咁所以咧，同埋呢個咁嘅情況咧，即係咧，即係有排都唔撚使旨意咧，呢個咁嘅大陸活雞公講噶 咯。係噶，係啊，好啊，真係。 即係要進一步封鎖噶咁樣，咁呢個真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即係喺呢個咁樣嘅當然啦，呢個四川啦咁樣，咁啊佢又會有講法啊，好遠嘅，即係喺我哋嗰個公港活雞嗰個原地嗰度咧，就冇發現呢啲咁樣嘅病毒咁樣。喂，等 係公佈唔係冇發現咯， 係咯，你冇公佈嘅嘛，大佬。 佢個病人咧就冇長期病患嘅，又喺短時間之內死亡，咁即係顯示咧病毒咧有一定嘅殺傷力嘅，不容忽視嘅。 OK， 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另外咧仲有一單咧就係咧又係關於高鐵嘅，咁就係咧呢個咁樣嘅《蘋果日報》咧，今日咧佢冚家拎咧又話有啲物件披露出嚟，啲係咪仲間諜呢班撚樣？邊有咁多物件嘅咁樣？嗰個物件係乜嘢咧？咁樣？ 咁呢個題目咧，佢就係咁講嘅，就係高鐵2021前。冇一地兩檢，咁一地兩檢就即是講緊話喺香港原本話喺個高鐵站嗰度咧，佢就諗住去做一個一地兩檢，就香港嗰度離境，咁啊入大陸境啦，咁就咁講。咁跟住佢呢一個物件入邊，哇！咁佢呢個物件入邊係講咩嘅咧？咁佢就係話咧，喺就發現啊，係佢啲根據佢呢個物件咧，就喺2009年嘅時候咧，呢、這個高鐵總站嘅顧問咧。就按照政府嘅要求，就將呢個總站嘅出入境措施咧，就分咗三個階段落實。咁第一個階段咧，就喺2015到2021年去實施嘅。咁當時咧就並冇辦法做到一地兩檢啦，就只能夠兩地兩檢，即是話好可能咧就喺香港嗰度你就離咗境，咁就要喺大陸嗰邊先至入大陸境啦。咁第二階段咧就係2021年到2031年。 就能够正式咁一地两检啦，咁就喺香港同大陆都有，即係代表香港同大陆嘅出入境设施都喺高铁嗰处啦。咁第三个阶段呢，就係话喺2031年嘅时候，香港同埋大陆嘅边境措施已经被移除。咁就呢，未知係咪意味住中港正式融合，唔再需要边防同关卡咁话。 嗱，呢一个报告嗱个标题呢就係呢写住呢高铁2021前冇一地两检咁样。咁样呢，即係呢个苹果日报标题啦，呢一份咁样嘅 A5 嘅报道呢，嗱佢首先就唔知个物件喺边度嚟啦。另外一样嗱，咁当然啦，你而家梗係当住高铁嚟搞㗎啦，即係嗰个延误工程咁样，咁梗係尽量挖多啲嘢做佢啦。但呢单嘢挖出嚟呢，嗰个角度就好奇怪。首先呢，嗰个标题呢就係、物件个内容唔知啦，来源系唔知啦咁样。咁呢个可能迟啲会发布啦，唔知乜嘢啦。咁但嗰个标题呢就係、高铁2021前冇一地两检咁样。咁呢个呢就令到有人有一個誤導呢，我譬如我見到有人呢，即係譬如今朝我已經喺 Facebook 見到有人 share 出嚟，就喺度講話，哇，原來呢嗰、那個報告而家顯示2021之前啊都係冇一地兩檢㗎，咁個高鐵起嚟做咩呢嗰啲咁樣。喂，呢個報道係好有誤導嘅成分，幾時話俾你聽有一地兩檢啫？ 從來都冇。 幾時有呢樣咁嘅嘢啫？就算今朝淡仔話俾我聽嘅時候，佢都話：哇，嗰陣明明話一地兩檢啊，而家冇咗，而家你好想一地兩檢咩？唔係啊，譚姐，你唔係譚姐，你話俾我聽，你對一地兩檢嘅理解係乜嘢先？ 嚇，唔係啊，只不過佢有咁講過咁啫。 唔係咁，但係應唔應該有一地兩檢？ 其實應該成個高鐵都唔好存在啦。 唔係你唔好咁啦，但係咁樣語言藝術耍鳩我啦。你講翻啲我哋講過嘅嘢，咁樣跟住你 嚇， 唔係你覺得應唔應該有一地兩檢咧？ 嚇，即係但係喺香港有大陸嗰個入境就好奇妙啊！今日變咗即係喺地鐵石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高鐵沿線都係大陸嘅範圍咁樣。 唔係，係啊，呢個係重點啊嘛！呢個亦都係當日反高鐵嘅時候去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做乜撚嘢要起個高鐵懟到入嚟呢個九西呢個咁嘅九西先？點解要咁做先？係咪？咁跟住然之後嗰陣提出有一個一地兩檢嘅概念啊！跟住然之後當其時已經質疑啦，點解可以咁做啊？點解可以咁做啊？ 係咪真係？ 咁你邊境咪蕩然無存？ 大陸如果即係香港嘅高鐵如果有一地兩檢嘅話咧，咁係咪即係意味住大陸嘅執法機構可以喺香港有佢自己嘅管轄區？ 喺西九嗰度咯。 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如果攞呢份物件，即係假設呢份物件真係有一個可信嘅來源的話，喂，佢值得去講，最值得去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咩啊？2031點解2031嗰個規劃入邊係會冇撚咗個邊境嘅關卡嘅咧？呢個反而係個重點啊嘛。即係呢個反而係指出咗，呢、這個亦都指出咗由頭到尾反高鐵嘅核心何在嘛。除咗呢個反大白象工程、勞民傷財完全冇必要，同埋起嚟之後呢，跟住嗰個行速呢根本就唔係高鐵行速之外，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除咗為咗媚共同埋促進兩地融合、打破一國兩制之外，你睇唔到佢有任何嘅目的㗎嘛。佢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政治，即係一個點講啊？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大陸嘅政權同埋佢嘅權力插入香港內部嘅一個象徵嚟噶嘛。呢一個反而最值得攞出嚟講啊嘛。呢個亦都係當初反高鐵嘅一個原委之一。咁但係咧嗰個標題咧就好似好誤導咁樣，就係話即係令到頭先就 even 係譚仔同我講嘅時候都話啊，而家冇咗一地兩檢啊！屌你老母，而家講到好似好撚渴望一地兩檢咁樣。乜奇撚怪怪咁樣，係咪做呢個報道嘅人其實都唔撚知道究竟反高鐵係反緊乜嘢嘅呢？係咪而家即係大家攞即係我因為我發覺而家開始有啲言論都係咁樣，無論係傳媒呀或者係網民有啲嘅討論都係咁樣，嘩，延誤咗咁多收我哋咁多錢，快啲下交代嘅進度盡乜撚嘢度先得㗎，撲你嘅街。你歸根究底嗰件事是不應該存在嘛，當然譚仔剛才都講了，但是為什麼不應該存在呢？由最開初開始那個整個反高鐵運動就是反對這個盲目媚共的兩地融合的問題嘛，但現在好像真的沒有了這樣。如果這個這樣的報告，如果這個報告在這個09年拿出來的話，假設09年的時候，即是我講的反高鐵運動，是不是09年是反高鐵，假設在09年反高鐵運動的時候，那個標題絕對沒有可能這樣寫。但係唔知點解去到今時今日咧，喺呢個意圖重現呢個反高鐵嘅運動嘅時候咧，竟然咧就會寫咗咁嘅標題出嚟，即係好似冇咗一地兩檢係好撚可惜咁樣，真係奇撚怪怪，撲你街！好，咁我哋咧就而家就俾阿湯姆定一定經先咁樣。咁啊，咦喂，有人話 Chatroom 同我哋講咗話收到音喎、哦。 哇！ 真系令，喂，令我 开心。哇！阿汤， 哇！阿汤姆即刻举胜利，哇！即刻举气，咁样样。 有声你执到啦。 阿汤姆而家14分钟吓，咁啊，头先虽然一开始出咗错，咁而家 你讲下你感受先。 我是感受可以讲过了 好。